四号，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，邮编100022，咨询电话010-8501-1401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流入眼，我迎你唱惊喜，祝你下车先飘。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小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外古道边，风骚的脸片，古城春风的意识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。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，主持人们用诵读剧本的方式来庆祝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由主持人米夏和香露为我们诵读的《雷雨》的片段。《雷雨》是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，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。剧中以两个家庭、8个人物、30年的恩怨为主线。伪善的资本家大家长周朴园，受新思想影响单纯的少年周冲，被冷漠的家庭逼疯了和被爱情伤得体无完肤的女人樊一，对过去所作所为充满了罪恶感企图逃离的周平，还有意外归来的鲁妈，单纯着爱与被爱的四凤，受压迫的工人鲁大海，贪得无厌的管家等。无论是家庭秘密还是身世秘密，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。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、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，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。在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当中，由江夏扮演鲁世平，殷超扮演周朴园。 哦，你是？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。 世平，怎么？是你？ 你自然想不到，世平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。 你，世平？ 朴园，你找世平吗？世平在这儿。 你来干什么？ 不是我要来的。 那是谁指使你来的？ 命，不公平的命，指使我来的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，听听藏耳朵， 藏耳朵，听听听听藏耳朵，藏耳朵，笑笑笑笑藏耳朵，藏耳朵，唱唱唱唱藏耳朵，藏耳朵，跳跳跳跳藏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 藏耳朵， 听听藏耳朵。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。欢迎收听听听藏耳朵节目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藏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藏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藏耳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祝你生日快乐。 又有人生日了。 祝你生日快乐。 太好了。 今天是安徒生的生日。 哇， 大耳朵， 你知道谁是安徒生吗？ 那个写童话故事那个。 对，就是写了《丑小鸭》卖火柴的小女孩。哇，他写了这么多哦，还有《皇帝的新装》。 哇，都是他写的？ 都是他写的。 哦，天哪， 你说他怎么能写出这么多好听的故事呢？ 是的，他最后活了几百岁呢？ 没有几百岁。 哦，好像只有几十岁。 他好久好久好久以前就已经死掉了。 哦， 但是他写的故事却有好几百年都有人在讲。 哇， 看来把故事写下来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 嗯， 我在想，每天我都要讲那么多好听的故事，我还经常会念诗。我也要把它们写下来。 哦，天哪。下面我们来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来自丹麦的安徒生为我们创作的。听听塔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丑小鸭》。乡下的夏天很美丽，小麦是金黄色的，燕麦绿油油的，甘草在绿色的牧场里堆成一个又一个的垛。田野和牧场边有大森林，森林里有池塘，池塘边有个老房子，它的墙角一直到池塘边都长满了绿色的叶子。鸭妈妈正坐在叶子下面的窝里孵蛋呢。鸭蛋一个一个地裂开了，一只一只小鸭子从里面钻了出来。它们一钻出来就嘎嘎嘎地喊着， 嘎嘎嘎嘎，这世界可真大，世界可真大。 鸭妈妈说，呵呵，我的小乖乖们，这就是世界了吗？从这个地方到森林的另外一边，再到森林的外面，还没到头呢。世界大的连我都没去过。哦，我的宝宝，你们都出来了吗？诶，这个最大的蛋怎么还没动静儿？ 鸭妈妈所有的蛋除了最大的那一个都孵出来了，他只好继续去孵最大的那只蛋。终于，咔嚓，蛋裂开了，一个灰不溜秋的家伙出来了。它比别的小鸭子都大一点儿，而且颜色很难看。鸭妈妈吓了一跳， 哎呦，这是只什么呀？它肯定不是一只鸡。 瞧它扁扁的嘴，还有黑黑的脚，它可真难看。天气很晴朗，太阳照在绿叶子上。鸭妈妈带着所有的小鸭子走到池塘，扑通，鸭妈妈跳进水里去，小鸭子们也都跟着鸭妈妈一个接一个跳了下去。就连那只个头最大的灰色鸭子也跳下水，和其他的小鸭子一起游起泳来。鸭妈妈说， 哦，它虽然长得很大，但它肯定不是一只鸡，看它的腿划水划得多灵活，游泳游得真好，这孩子就是太丑了，它是一只丑小鸭。嘎嘎嘎嘎，孩子们，快快来吧，我要带你们到更大的世界里去。 鸭妈妈先带着小鸭子们还有那只丑小鸭一起来到了养鸡场。养鸡场里住着好多只公鸡母鸡，咕咕咕咕咕咕，好吵啊。两群鸡正在争夺一个鱼头，结果呀，被一只猫给抢走了。鸭妈妈对那群鸡说， 喂，瞧瞧，你们要是不吵起来，那么鱼头就不会被别人抢走了。 鸭妈妈告诉小鸭子们，千万不要被猫抓走。 小鸭子们都很听话，其他家的鸭子们都站在旁边看着。啊，瞧瞧，又来了一群新的小鸭子，瞧它们毛茸茸的，还真漂亮啊。 不过那个灰色的家伙可是有点丑。 大家都看到了灰色的丑小鸭，一只大鸭子飞过去，在丑小鸭的脖子上狠狠地啄了一口，丑小鸭疼得啊叫了一声。鸭妈妈赶紧说， 嘿，别这样对我的孩子，他并没有做错什么。 那只啄他的鸭子说， 啊，是啊，只是他长得比所有的小鸭子都丑，我们可不喜欢他。 一只最老的母鸭子对鸭妈妈说， 嘎，这只灰鸭子确实不够漂亮，我真希望它回到蛋里，你重新孵一次。 鸭妈妈回答说， 哦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鸭太太，它虽然不好看，可是脾气很好，它游泳也不比别的小鸭子差，我在想说不定它长大了会好看点儿呢。 这只灰色的很丑的丑小鸭在鸭子群里到处被嘲笑，还有鸭子打它，就算是那群母鸡和公鸡也不喜欢它，他们都说， 哦，它真是又粗又大，是啊，实在是太丑了。 这还只是第一天，往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糟。从养鸡场回来，其他的小鸭子都要赶走丑小鸭， 你这个妖怪，真希望你被猫抓走。 哦，嘎嘎嘎，我们可不想要这么丑的兄弟。 丑小鸭实在受不了被别的小鸭子嘲笑了，于是有一天他偷偷地飞过篱笆，离开了鸭妈妈和小鸭子们。灌木丛里的一只小鸟看到它，就惊慌地飞向了天空。丑小鸭心想， 爸，可能是因为我太丑了，连小鸟都吓跑了。 丑小鸭一口气跑到了野鸭的沼泽地那儿，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。天亮的时候，住在沼泽地旁边的野鸭子都飞起来了，他们看到这位新来的朋友就问他， 嘿，你是谁？ 我是一只丑小鸭。 野鸭子们也说， 哦，你倒还是真丑，不过只要你不跟我们这儿的鸭子结婚，我们倒是不在乎。 丑小鸭想，只要野鸭子不赶走它，它就已经很满意了。就这样，它跟着这群野鸭子们一起在沼泽地旁边住了两天。后来，有两只大公雁飞了过来，它们看到了丑小鸭，它们很喜欢这只丑丑的小鸭子，它们对丑小鸭说， 嘿，听着，朋友，你虽然丑，我们开始喜欢你了。你能飞吗？要是你能像其他的候鸟一样飞，你可以跟我们一块儿飞走。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地方有一块新的沼泽地，那儿住着很多漂亮可爱的母雁，说不定他们会喜欢你呢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，砰！天空中响起一阵枪声，那两只公雁被猎枪打中，掉进芦苇里死了。打猎的人继续朝沼泽地旁边的野鸭群开枪，砰砰砰，野鸭子们都飞了起来。丑小鸭吓坏了，它赶紧把头缩起来，藏在它的翅膀里。这个时候，一只大猎狗出现在丑小鸭面前，可是忽然它竟然跑开了，没有把丑小鸭抓走。丑小鸭 又高兴又难过。 我活下来了，可是我丑的连狗都不想咬我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 天黑了，丑小鸭等了好几个小时才敢悄悄地跑出沼泽地。它跑呀跑呀，跑进了一座很小的农家小屋。 这个屋里住着一个老婆婆，还有她的猫，还有一只母鸡，他们都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婆婆发现了丑小鸭，她很高兴，以为自己有鸭蛋吃了。 丑小鸭过了三个星期，连一个蛋也没有下。 老婆婆的猫和母鸡开始笑话她， 丑小鸭心里难过极了。她突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，想要到水里去游泳。 她忍不住把这个愿望说给母鸡听。母鸡说， 咕咕咕咕咕咕，这是什么怪想法？要是你像我一样好好生几个蛋，或者像猫那样喵喵叫几声，老太太肯定会更喜欢你的。 丑小鸭说， 可是钻到水里在那儿游泳是多么痛快呀。 母鸡可不喜欢游泳。 丑小鸭觉得这个地方一点儿也不让它开心， 于是它决定离开这个小屋。 第二天，丑小鸭离开老太太的小屋，来到了一条河边。 它钻进水里游了一会儿泳。 就这样，它住在河边，过了一天又一天。一转眼，秋天到了，树林里的叶子变黄了。风把树叶吹到了空中，天空中一片片的乌云飘着，乌鸦站在篱笆上呱呱叫着。丑小鸭觉得很冷，它一分钟都没有觉得舒服。可是有一天，太阳下山之后，一群白色的大鸟飞到了河边的树林里。它们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叫声，它们展开美丽的翅膀，它们是要从寒冷的地方飞向温暖的地方，飞到永远不结冰的湖上去。丑小鸭第一次见到这么美丽的鸟，它突然感到非常兴奋，它就像水上的一个车轮子一样不停地转着。他使劲伸长了脖子，想看清楚那些鸟。他张开嘴，发现自己也发出一种响亮的叫声。他觉得他好像爱上了这些鸟，他想要跟他们在一起，想要和他们一起生活。天更黑了，冬天的夜晚非常冷，那些天鹅飞走了，丑小鸭没能跟上他们。丑小鸭昏倒在了水面上，跟冰块冻在了一起。第二天，太阳升起来了，丑小鸭醒过来，猛地拍了拍翅膀。它发现自己的翅膀比以前更有力气了。它心里想着那些美丽的大鸟， 我要飞向他们，我要跟这些幸福的鸟在一起，就算他们嫌我太丑，就算他们也要像鸭子一样咬我，也比在冬天里受苦要好得多。 丑小鸭拍着翅膀去追赶那些大鸟了，它终于追上了大鸟们。大鸟们一看到丑小鸭，马上展开翅膀向它飞了过来。丑小鸭把头垂向水面， 他们一定会赶走我的。 可是没想到，他在水面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不是那只灰色的丑陋的鸭子，而是像那些大鸟一样，是一只美丽的白 白色的鸟。大鸟们飞过来亲吻它，它们接受了丑小鸭成为它们里面的一个。当它们继续向南飞的时候，它们飞过一个村庄，一群小孩指着天上的鸟儿们说： 瞧，一群天鹅，你们看，新来的那只天鹅最美了。 丑小鸭扇动着翅膀，伸着长长的脖子，从心里发出了一个快乐的声音。 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，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像今天这么幸福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， 妈妈的表妹来家做客，吃完晚饭之后她还没有回家的意思。这个时候呱呱不解地问小姨说： 小姨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 呱呱，我今晚不回家，就住你们家这儿了。这时呱呱恍然大悟地说： 哦，小姨，按照我们幼儿园的说法，你这是住校的，是全天托管，叫全托，由我妈妈负责照顾你。不过你别担心，妈妈没时间的时候，我也能照顾你的生活。 五岁的呱呱有一天忽然看见了妈妈肚子上的疤痕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，他不明白妈妈的肚皮上为什么有这么个东西，于是就问妈妈说： 妈妈，你肚子上为什么有个伤疤呀？ 妈妈向呱呱解释说：哦，呵呵，呱呀，这个呀是医生在妈妈的肚子上啪嚓割了一刀，然后呢咔嚓就把你给拿出来了。呱呱想了一会儿，忽然哭了起来，他一边哭一边很认真地问妈妈说： 那你为什么要吃我，把我吃到了你的肚子里呢？ 有一天妈妈带着呱呱坐公交车，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在车子启动的时候，妈妈一不小心邦当踩到呱呱的脚了。 哎呦，妈妈，你踩到我的脚了。 哦哦哦，没关系没关系啊。 妈妈，你说的不对，应该你说对不起，我说的没关系。 有一天呱呱正在家里看动画片，听到里面有的人提到了水牛，就好奇地问正在旁边织毛衣的妈妈： 妈妈妈妈，水牛是啥样子 啊？水牛跟普通牛长得差不多，不同的就是它喜欢在水中生活。 哦，我懂了，那妈妈它一定是喜欢吃鱼吧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九一幼儿园的赵彦成小朋友要教我们说儿歌《北京鸭》。 北京鸭，水面上一片白荷花，